选择了瓷砖。对对对，所以说你现在用我们一号新材的话，你就不用担心阳台那个阳光暴晒的问题了。嗯，还有就比如说地面用我们这个一号新材的地板，你上面晾衣服，水滴下来落在地面上也不会有问题。啊，这个我去过好多，就是。 怎么说，叔叔阿姨的家里边，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啊，有时候可能这个洗衣机的甩干功能，他们可能喜欢手洗，然后晾出去以后下面得接个盆儿，对吧，因为老滴水嘛。 对对对， 哦， 对，哦， 这个 就算你接个盆儿， 直接滴下去也没有问题。 对，就算你接个盆儿，这水还是会漏下来的呀，对吧，滴出来了。对，所以很多人阳台上就不敢把地板一直铺到阳台上去，就这个水落下来以后 啊，它会把这个地，如果甚至实木地板，它会破坏的。嗯， 再加上阳光一暴晒，肯定会开裂。就肯定就裂了、鼓了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对对对。 所以你们用我们一号新材，用我们一号新家这个地板，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 好，说到这儿了，越发觉得神奇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在广告时段，大家依然可以拨打0108530565，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怎么样参加我们30号的新材说明会。一小段广告，10点30分之后，我们继续跟一号新家新材料研发部总监任鹏一起来聊天。稍后见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20平客餐厅8800，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。人类恋爱，猫咪围观，7303家族开心麻花联合出品《恋爱吧人类》，12月21日至1月6日，地质礼堂情侣专场，低至131.4元，还有520超前套票，邀你浪漫过双节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全包圆 flight. 我们的航班将在半分钟后起飞。本次航班的目的地是几年前的北京，带您重温当年的装修市场物价。装修一套80平米的房子只要8万元，包含实木家具、全屋灯具、窗帘、电器的采购费用。如果您的亲友也想体验，请他们拨打4000-6066-886预约舱位。感谢您的支持。4000-6066-88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。 亲爱的，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？ 你看， 哟，五粮液股份公司中年生肖酒。 对，爸属猪的，当然得送中年生肖酒。 厉害啊，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，真漂亮。 还有更厉害的呢，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，咱妈的礼物也有了。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？ 打4000-8909-8999订的。4000-8909-89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中年生肖酒。 中秋旅遨游2019年春节，北非包机带您海外过大年，领略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，浓郁地中海风情，蓝白小镇尽享私密时光，饱览世界文化遗产古都，瞭望蓝色大西洋，穿越撒哈拉沙漠，感受一半海水一半火焰，入住五星酒店变成北非必到美食，还等什么？快拨打4000-6066-6报名吧，4000-6066-6666，中秋旅遨游网3w.遨游.com。 儿子，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吧？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？ 不是，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？ 没有，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， 家具挺好， 施工不靠谱， 特别好。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呐。 妈，在全包圆装修，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，打4000-6066-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。 4000-6066-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，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。 改革春风吹满地， 告诉你个大秘密，中国人民真争气，装修真的不费力。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，999一平米，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，钦点的监理，实木的家具，名牌的电器。 这可是界泰丰狂。 齐德龙东墙快打电话抢，4000-6066-8866。 齐德龙东墙东装福利榜，4000-6066-8866。 家装就要全包圆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。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。 说啊，不知道说点啥，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。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？ 说都包圆了，好多人都将信将疑。 哎，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。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，您也觉得吹牛皮？不如您打4000-6066-8866自己问吧。近期有暖冬福利，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。如果占线，您就等一会儿再打。 哎， 最后总得说一句吧，4000-6066-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。 新年新礼物，周口店一直4D电影山顶洞人震撼上映，您观影我买单，更有亲子活动等您来参与。

家电大礼包， 对， 让大家装完修之后直接就可以用上新的家电。 对对对， 嗯，这个对于我们签约客户的就是我签的是哪一种装修的类别有要求吗？ 这个没有要求。 嗯 啊，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对大家来讲都比较实用的叫智能防漏礼。这可能这名词可能比较绕口啊。 对，我们以前只听说过防盗，智能防漏礼。 对，就是很多，就像咱们刚才节目上半段时候咱们聊的这个啊，家里水龙头跑水了， 嗯， 对吧？为什么水龙头跑水呢？因为可能没注意啊，没人看着呀， 嗯， 对吧？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个叫防漏水黑科技智能防漏阀。有了这个防漏阀装到水龙头下面以后，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。没照开水龙头啊，漏水的这个问题了，它会自动关闭。 这很黑科技耶。 对对对。 我们前一段我有一个同事还跟我说，家里边就是那个洗衣机和水龙头接的那个管儿，因为它是一直打开的嘛。 哦， 对吧，它是一直打开的一个状态，你洗衣机启动了它那个水就进去了。 对。 啊，但是呢就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管儿和那个水龙头就分开了。 啊，对， 然后一晚上的 那种老的那种软管和时间长了很容易破裂的。 哦， 对，如果说你家里就采用传统装修的材料，地面上比如说铺的还是地板呀或者地砖，那肯定就被泡了。 嗯， 对吧？但是如果用我们一号新材稍微好一点， 一用一号新材不怕泡，二呢是我们还有黑科技的防漏阀。 对对对，而且我们这个准备了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签约礼啊，防漏阀就是，还带有平安保险的20万防漏险。 哦，就是万一漏了，因为还影响别人家了嘛。 对对对啊，你 平安给你赔了。 对对对。 好，防漏阀黑科技给你准备好了。 对对， 防漏险考虑到自家和别人家的这个。 对，一般漏水的不是一家的事儿， 基本上都是三家的事儿。 对， 好嘞。嗯，这个真的我觉得这很实用啊。对于我们，可能我只是想用3天的时间把我的客餐厅装一下，但如果说我正好还能够有这个防漏阀和防漏险，解决了我后续其他的一些问题。 对，还有 担心的。 对，我们就针对于这种就是老房快装的这种客户，或者老房整装的客户，我们还有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，就送大家的礼物，就是说叫什么呢，叫双免礼，免费寄存家具，提供仓库保管。 哦， 很多这种老房装修的客户啊，他家里都有很多的家具，对吧？我没地儿放，装修了我放哪里啊？我们给你提供这个保管服务。 啊，装完了以后再给我运回来。 对，这装了再运回去，这运得您自己运啊。 只提供保管啊。 保管。 对，因为这个运的事儿呢，确实比较复杂。搁哪儿啊？ 对。 这个就运回来以后，您想摆在什么地方呀？当然，我们的工人可以帮您完成这个事儿啊。 因为很多的，比如说客户里有一些比较名贵的家具， 嗯， 老家具， 不愿意让你们动手的， 对对对， 还是想自己来盯着一点儿。但是呢，储存， 保管，我们 免费了。 对对对， 嗯，好， 这个反正都是在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期间啊，我们是30号到1号这个活动，对吧？30号是说明会， 嗯， 但是30号啊、31号啊、1号啊，都有现场的这个签约的这个优惠啊。 哦，小长假期间大家都可以。 对对，都可以。样本间体验啊，然后签约优惠，还是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啊，打我们这个855-30566，855-30566这个电话预约一下。 嗯，好，这个签单礼啊，还有这个各种黑科技的，大家呢，反正我们一共有8重礼啊，大家可以打电话详细的问一问。当然了，到了现场也一目了然，我们有工作人员，包括指示牌都会告诉大家的。 对对对。 还有一点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，因为大家知道，翻过年来，我们很多的这个开工啊，有一些人还是想，那我还是开年之后再说吧，春节之前我就不太想那个。但是翻过年来有一点，因为我做装修类节目比较多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工人可能过完年回来要涨工资了，材料开工了以后可能要涨钱了。 对， 这个要涨价的事儿可能是很各个行业都有，不单单是咱们装修行业。 对， 嗯， 是的，因为这个装修行业，这个可能大家了解的比较知道，那个人工成本是越来越高了。 嗯， 对，那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吧，工人的工价越来越高了，所以说很多东西呢，就是装修公司都在过完年以后，这个价格小幅度的上涨。 可能是10%。 啊，这样子。但是你想想，如果你们家8万块钱的装修，这10%涨也不少啊。啊， 这个我们也限于成本，也没有办法。 嗯、 那么，我们这次准备了一个活动，就是年前签约，年后不涨价。 这个年前是仅限这3天的概念吗？是元旦之前的概念吗？ 对，我们是到1月30号之前。 哦， 对， 接近于春节之前的概念。 对对对，我们这个是以春节为概念的。 嗯、哦， 对，但是如果30号到1号这2天参加我们活动签约的客户，能享受到最大力度的优惠。 嗯， 我们还有很多的大奖等着你。 炸红包，这个大家。临近春节了，因为大家也知道年会比较集中嘛，所以各种要试自己运气的时候啊，手气的时候就到了。 对对对， 我们还有礼品要送给大家，这种每个人都会有的礼品，当然我们是不能少的。但是这种拼运气、拼手气的，我们也可以娱乐一把，带大家玩起来。30号到1号这3天的时间，拨打我们855-30566就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说明会，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3天的活动力度到底有多大。但要提示大家的是，在1月30号之前，跟我们一号新家取得联系，并且呢，来签约的客户，我们至少可以保证的是，春节之后开工不会涨价，不会随着这个市场的波动而波动了。 对对， 嗯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您觉得有这个需求，但是呢可能1月份也比较忙啊，很多人说比较忙啊，还是想考虑到春节之后再来装修的话也没有问题，我们可以在年前先考量一下这个事情，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样板间呀，了解一下一号新材是怎么回事儿，然后再来决定我们要赶紧签约，毕竟年前签约年后才能享受不涨价的福利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跟一号新家新材料研发部的总监任鹏任总一起来聊天，想要了解一号新材是怎么回事，可以继续的拨打010-855-30566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哎，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客餐厅8800的一个套餐，很多人就会说，那我们家这个20平啊，没有正好卡那么好，可能哎多5平少5平的，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 我不是这个套餐啊，是20平米起做的， 嗯， 就是说您家里头如果说，哎，我这个客餐厅，可能不到20平米，对吧？那么你比如说你加上你的卧室，加上你的书房，或者其他空间，够20平米，也可以。 嗯， 哎，对，如果说我家里的这个面积超过20平米，有可能有30平米啊，或者是25平米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每平米的单价来给你增加，比如说你选择8800的套餐呢，每平米增加440块钱。 哦，我们直接用8800除以20平。 哎，对对对对对， 这就是我们每平米的单价。 对对对对。 啊，就是哎，你说。不那么凑巧啊，我们家21平客餐厅加在一块儿，那没有问题。 对， 加我们的1平米的这个单价就好了。 对对对，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很细致的把这笔账算给您听。除了这个8800的套餐之外，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？ 有啊，我们还有一个13800的，还有一个18800的。 嗯， 啊，对，就是说，它采用的这个材料，就是档次更高。 嗯， 或者说是内容更多。比如说我们18800的套餐，我们会送您皮雕的背景墙。 嗯，我冒昧问一下，8800的呢？ 8800的、就是、 这个质感是什么样的吧？ 8800的就是 环保肯定是一样的。 8800的就是现代风格的，不带太多的这个造型的。 哦，有点简约风。 啊，对对，简约风。 哦， 啊，对，你要到18800的话，我们会就说。 然后说那种复古欧式， 那倒不至于，就是说，现在比较流行的风格，我们准备了几种啊，然后大家可以到我们样板间去看一下。 嗯， 我们准备了什么皮革刺绣的背景，还有这个喷绘的背景，还有那个软包的背景等等， 嗯， 啊，对，满足于不同人群的要求，有不同风格， 嗯， 对吧？我们还有图册，上面带二维码，你扫一下就能看到360度的这个全景效果。 哦 ，VR 的效果就出来了。 对对对， 啊，扫码就知道了。但是呢， 对对对， 这个也得到现场啊，对吧？因为很多这个有纹理的这个质感啊，你看图是很难感受到的。我们可以现场去摸一下， 对对对， 哦，这个皮革质感是这样的，啊，到搬回你们家之后呢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嗯， 对，我们讲的所见即所得嘛，我们 跟样板间一样。 对，我们一号新家讲的是先体验再装修嘛， 就是让消费者先体验，哎，你觉得我们这个设计的不错， 嗯， 我们材料用的挺好，你感觉舒服，你再来选择我们。 嗯，这个客餐厅的20平米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上半段我们就说过了，为什么会把客厅和餐厅单独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套餐这么优惠，然后呢有20平米，也考虑到大家实际的需要，因为临近春节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待客的主要的空间就是客厅和餐厅，没人说哎，来到我们家卧室看一看聊会儿天，这个很少，所以我们先考虑大家的客餐厅。但是如果有整装需求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一号新家，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做传统整装的公司。 对，我们还有这个，比如说您客户来了说，哎呀，我可能就喜欢用传统装修的方式，比如说我就墙上就喜欢刷刷白，对吧，嗯，就北京人很多愿意刷涂料的， 嗯， 对吧，那喜欢刷刷白没关系，我们还有这个传统的这种999套餐，999整装套餐。 这个整装的概念是， 对，就整体装修啊，经就是拎包入住的那种感觉，我们999套餐里是包括家具的。 哦， 对，我们还准备了这个14件家具，999套餐就是999块钱每平方，每平米， 每平米， 对对对。那么现在以前我们是做这种传统家装的嘛，对吧，我们研发这个套餐也很多客户也选择了我们， 嗯， 哎对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客户说，哎，我这个老房我可能用你们这个999套餐我可能用不上，对吧， 嗯， 对，然后而且我可能家里有家具，我也不想让你们送， 再送我家具， 对对对， 嗯， 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这个老房快装的这个套餐包。 嗯，考虑到不同人群的不同的需求啊，如果是真的希望家里边啊，就是从地上到天上都得焕然一新，包括家具焕然一新，大家可以拨打8553056了解一下我们每平米999的这个套餐。 对，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对， 嗯， 而且我们这个样板间里头也有这种999套餐的样板间，而且是实景，我的家具全部摆放好了，大家可以实地体验一下， 嗯， 那沙发里坐一下，床里躺一下，看一看，对不对， 嗯， 哎， 但这个999套餐我也要替大家问一下，因为我们在样板间看到的这个家具啊，因为它都摆好了嘛，刚才任总说了，但是呢每一个家里边有自己实际的情况，有的你看 比方说我可能是一个老一点稍微老一点的小区，我是厅小卧室大，哎，有的新房呢可能厅特别大啊，卧室比较紧凑，那我这个家具这14件我摆进去不一定都合适啊，能不能定制啊，或者是考虑到每个家庭的情况， 我们有多种选择， 嗯， 我们有多种选择，就是说你选择我们精装套餐，选择我们这个999的这种精装套餐啊，也可以，那么选择我们老房快装这个套餐也可以，999套餐的话我们这个家具是14件是可以调换的， 嗯， 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我们这个，哎呀，我觉得一号新材不错啊，我想用你们一号新材来装修的话，因为我们这个一号新材的那个整装服务这个是不带这个家具的。 哎，但是一号新材是不是相较于刚才我们说的999那个优惠更快一些？ 对，更快一些，因为采用999装修的话，那可能你要3个月以上了， 就是非常传统。 对对，非常传统，对对对。就算我们改进了工艺的话，但是没办法，材料干燥需要时间 啊，就是刷墙我给你刮那么多层，它就得放那么多天， 对对对， 不然质量保障不了， 对对，是 的, 是的 啊。这个传统的我们也有999套餐包含家具的给大家选，我们也不忽悠大家说，哎，我也能很快给你装完，我改进了我也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可能得90多天的时间， 对对对， 嗯， 因为很多东西它需要那个时间干燥嘛， 嗯，但是用一号新材呢也可以完成整装， 所以一号新材的话速度更快嘛，节省，我跟你说节省2/3最起码，就是比如说 就一个月的时间， 对，一个月的时间， 哦，就很多人说我家具很好不需要，行，那你就选一号新材的这个 对 快装的套餐就好了， 对 对, 对， 它是不包含我们的家具的，所以也相对便宜， 对，对，而且我们也准备了相应的家具套餐包，比如说您，哎，我选你一号新材的，我觉得你们家具也不错，我也还想买你们家具，也可以， 我们也单卖， 也单卖， 家具也可以拆开来卖。 对，还是那句话，每个家的情况不一样，您还是打我们电话8553056，然后到店去看一下， 嗯， 或者是跟我们设计师聊一下。 哎，这一点啊，特别像就是我们去买衣服，哎，你说我想买这一套也没问题，你说哎这个上衣 我能不能自己搭另外一个裤子也可以，只要都在我们同一个品牌下面， 对， 大家可以随意的组合来搭配。 对，我们就是公司就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嘛，给大家多种选择啊。你看看，你可以看看我们一号新材装出来的效果，再看看传统装饰来装修。